哎，不如讲下呢样嘢啦。咁啊，其实头先啊讲漏咗嘅，咁啊话嗰个烟花，其实香港好似系咪有一个主题餐厅咧？而家都系联同紧呢套戏，叫做有啲咩嘢宣传咁样，系点样嘅？得新年讲少少。 其实佢系直情系改咗做即系烟花应该和水看嘅主题餐厅啊，即系净成间餐厅系包装过嘅吓。咁有部電車， 我見佢整到好似個地鐵咁嘅樣咯。 係啊，似咪似佢戲入面嗰部電車咯。 係。 啊，咁到底喺邊度嘅咧？同埋呢間係食咩嘅咧？咁佢就呢間嘢就叫做日和號壽司料理啊。咁就喺呢個九龍灣嘅 Mega Box。 哦，呢個 Mega Box 啊？ 冇錯，十樓。 哦。頂樓。 十樓我唔知道算唔算頂樓咧。 嗯。 啊，咁總之 十啦， 係啊， 十樓啦， 佢。 嗯。我即係佢其實成日都轉主題嘅呢間。 係啊係啊。 係咪啊？今次就係呢個煙花。O K， 咁有咩特別咧？咁有咩同煙花有關係嘅食品咧？ 佢就其實都係喺啲食品嗰度加少少啲嘢落去啦，咁。但你話正式同主題有關係啲嘅就有呢個咩啊？煙花雪糕牛角包 係點樣？ 特別嘅地方咁，其實我覺得佢啊似嗰啲泡芙咁嘅樣嘅。 哦。 咁啊，攝 嚿 雪糕落去咁樣，咁當然佢呢嚿係牛角包啦嚇。 O K。 咁另外就仲有兩個佢整到好似嗰、那個。煙花咁樣嘅曲奇咁嘅， 哦， 係啦，咁當然係扁嘅啦。 佢、哦、反而冇整呢個咩啊？嗰個如果肉啊？ 暫時呢度睇又唔係好覺嚇。 哦 ，OK。咁樣。 係啊，咁另外仲有呢個咩花火芒果沙冰，咁就擺咗兩支嗰啲叫咩？ 滴滴金。 啊，系啊，滴滴金啦、啊、不過當然唔係燒嗰啲啦，係佢。 我唔燒噶。 嚇、啊，唔係啊。 哦。 因為你如果燒嘅話，應該我諗都可能又要攞牌定唔知點啊。 唔 係 啩？ 係、啊。 咁而家佢係咩嚟㗎？ 其實佢係兩支嗰啲似人哋咧攞嚟同貓玩嗰啲棍咧。 啊！你講佢嗰個有個水喺前面咁扮到好似。哦，你讲嗰啲扮到好似滴滴金嗰啲，即系装饰嚟嘅啫。 系啊， 不过而家真系麻烦，以前真系嘅，你啲人插个生日蛋糕嗰啲都会点个咁有个细嘅滴滴金噶嘛。 系、 啊。而家都唔准玩，真系惨啫。 咁啊，咁就 就系咁啫。 系，咁同埋佢咧呢度如果你帮衬满600蚊啦吓，咁但系要其中入面要有其中一樣係佢呢個同呢、這個煙花有關嘅主題嘅嘢食啦，咁就可以攞到兩張換票證嘅。 哦， 係啦， 原來係 咁。 咁 OK。 咁另外就 咁，或者睇完戲又有冇著數去呢度攞到個折咁咧？ 攞個折就冇，不過如果你出示翻呢、這個嗰套戲飛個飛尾咧。咁就可以有呢個免費嘅星星波羅特飲一杯。 哦，即係都有杯嘢飲啦。 係啊， 好，就係咁。 係啦，咁同埋佢都有個女主角嘅應該都算1:1大嘅紙板喺度嘅嚇，可以去認一下。 紙板啫，會唔會認錯咗係呢個咩咧？呢、這個 花物語 系列 女主角係嘛？係都有機會。其實因為 搞錯咗， 我都覺得佢畫得幾似樣嘅。 係，哦，佢都係嗰個人設啊嘛，因為 係啊，啲頭髮顏色又一樣。 嗰個叫咩話？咩？戰場丸。 係啊，冇錯，戰場丸黑人。 即係嗰個咧，一撐起條裙，跌曬啲咩三角尺啊、圓規出嚟嗰個啊。 唔係士巴拿，唔係水喉通啊。 唔係，嗰係用啲文具嚟打人噶嘛。 係，冇錯。 即係嗰個啊， 係咯，另外佢個 friend 嗰個有趣好多， 嗰個男主角個 friend 即係原本啊女主角第一次同佢表白嗰、那個啊，嗰、那個其實我覺得成個阿娘娘木力咁嘅個樣。 唔係你講嗰個即係宮野真守配音嗰個。 係冇錯。 哦，喂，咁呢套嘢香港有冇配音嘅咧？定係都係就咁日文嘅？ 但係你覺得佢配得好唔好啫？ 唔好。男 你都覺得唔好、 男主角 OK 啲 ，OK 啲，係、因為佢係死僆仔啊嘛。 係。 係。咁你盡量死僆仔啲都可以嘅即係或者盡量。 但女主角唔得。 係啦，女主角真係唔得。佢 哇，咁啊大 鑊。嗰把聲 好 沉， 好曬風景， 我覺得。 系，即系变咗又揾阿庵野秀明配呢个风起了咁啊，大佬。 可能好少少咁啦。 好少少。O、okay, K， 好，好，咁呢个报道完呢 part 啦，系嘛？喂，不如讲多两个咩先啦，一阵再讲埋嗰啲咩无间道。喂，系咪去过嗰个大月光大月球嗰度？我讲两句啊，喂。 系，冇错。咁 认唔认得去啊？ 其实你话。有冇嘢？ 边轨道噶？其实讲下讲先。 系嗰咁个位置其实都系喺呢个利东街啊，即系以 前。即系湾仔系嘛？ 系冇错。 即系嗰个靓街啊，好靓咁整到。 系啊，整到好靓啦吓。 好靓噶嘛，系咯，咁啊都叫做 OK 嘅，影下相唔错咁，得唔得？有值唔值得去睇一睇？ 咁佢又唔收钱，又近地铁站，其实你行过去睇下，我又觉得冇所谓。 即系都系去影下相噶 啦， 夜晚都。几正嘅， 同阿女朋友影下相咁，绝对一流嘅。 唔系喎，会唔会应该带个凌波丽公仔倒吊喺度转咁似啲？ 呢个我考虑下一次啲。 系。Fly me to the moon。 冇错。播埋歌。 喂，但系其实有几大嘅啫，嗰个月球嗰个嘢，好似好唔细嘅喎。 好大。 好大噶。 系。我谂直径应该3-5米冇走鸡。 咁样嘅原来，因为影出嚟又睇唔真，不过我估都应该唔细啊。系咯，咁啊，但系个月球背面佢系咪真系做足俾你嘅咧？都有嘅。 咁有嘢嘅，不过就冇都即系佢冇乜特别 detail 嘅，都系咁咯。 哦， 系。 系咪坚嘅先？即系而家佢整出嚟嗰个系咪真系一个现实咧？你 Google Moon 度对翻咪一样嘅先？ 咁啊，真系要睇下喎。 冇 对过。 即系冇月球基地啊！啲喺后边嘅。 哦，冇瞓嗰只诶变形金刚喺度。 吓，亦都冇呢个冇嗰啲啊！总之曾经出现过月球所有嘅科幻片嘅嘢。 哦，咁冇，咁如果唔系嘅话，月球好挤逼嘅大佬。 系，月球好多嘢喺科幻片度出现过就。 隔篱啊！个隔篱屋，喂，一个唔小心咁又爆亲隔篱啊，大佬。 系。咁佢就都喺个中秋度整翻咁嘅嘢，都几 OK 嘅。 OK， 即系佢仲好似作为咪第一站啊，即系其实第时都会摆世界各地唔同城市都会展览呢个。 佢系应该系亚洲第一站啦。 嗱，咁我而家个健身都大家都入咗夜就影，咁实质晏昼佢系点样嘅咧？ 系熄咗灯嘅。 系冇嘢睇。 系。 有咩睇咧？晏昼就冇嘢睇噶咯。 熄咗灯啦，就系。咪就係一個 係啊，咁但係會唔會唔好睇咯？就話晏晝嗰個月球 咁 樣噶，唔係， 但係佢依家其實著嗰隻燈咧，佢偏藍嗰啲嘅。 哦，係 啊， 哦，係咩？ 其實唔係咁靚嘅，如果佢係黃燈，可能會靚啲嘅。 我點會啊？你覺得黃靚啲？點解？ 唔係咁，你依家望上月球度，其實你會覺得佢係黃色噶嘛？ 有啲咁嘅事，我唔中意個月球黃色。 Okay. 我覺得而家呢個色會啱啲。 唔係，我覺得都藍得滯咯，即係佢咁其實應該係灰啊嘛。 哦、啊，咁又唔係喎，你冇睇過佢哋話啲咩真實月球相片咧，七彩嘅。 哦，咁樣。 係啊，不過我當然唔知呢個係咪真啦、啊，即係我哋睇科幻片又都花都係灰。 企到個月球上邊睇可能係嘅，咁但係你依家個月球都 唔係，佢哋就咁影個月球就係。有唔同色嘅，其實個圓面其實唔係灰，咁你信唔信啦、啊？又係啲陰謀論嘢啦、啊。咁我啊唔好信嘅，其實 ，OK。係。啊，即係佢哋話呃人啊嘛，呢個係 NASA 版本啊嘛，佢就其實呢幅黑白相嚟噶嘛，佢話。係。即係其實。 即係因為係黑白相，所以就灰色。 係啦，所以係灰嘅。 哦，咁即係美國佢 P 上去嘅啲色。 唔係，佢話就係佢要掩飾個月球上面嗰啲，即係嗰啲真相啊。 哦 ，OK。 嚇，咁樣，唔好理佢啦，係啦，即係咁講嘅。你信唔信咧？咁咯。OK， 咁啊，都呢一個展覽品就幾靚。咁但係又話咩？要有啲咩紀念品可以買嘅？月餅係嘛？ 係冇錯。 真係啊！係 真係啊！ 奇畫嗰啲啊？ 咁啊唔係啊，冇支彼岸花喺度嘅。 啊冇啊，冇彼岸花，哎呀！ size 咗 可以自己帶支去係影下。 係囉。咁但係有乜嘢呢就話嗰啲咩紀念品係咩呢 我唔記得咗佢話要買夠幾多錢啦咁就可以去我、哦、好似都仲要再俾錢換一個嗰、那個月球嘅燈咁樣咁嘅嘢啦。 咁買滿意思係即附近啲 shop？ 係冇錯，佢嗰度其實喺呢個月球嘅下邊咧，佢就有呢、這個嗰啲叫咩咧？佢就有個地下商場咁樣咁嘅。 哦，咁樣。 咁你就可 以地下嘅咩？ 是没错啱啱咁佢当然地面都有啦咁但係地下都仲有嘅。 我咁样嘅。 係。 o k 咁你喺。 总之喺嗰度买嘢啦就係啦就可以得换个月球灯啦。 冇错。 靓唔靓㗎 咁我觉得靓就都靓嘅不过我记得个价钱就比较贵啲。 哦咩价到呢 係呢、這个要 check 返先知。 係咪真係几米嗰啲呀你讲係咪 似系嗰啲啦， 系嘛 ？OK， 好，好啦，咁啊，大家再睇下啦，未睇 过。咁咧，佢就原本系有月饼嘅，但系就已经卖晒啦，吓、 哦。卖晒。 系啦，咁就本身系买够300蚊嘢咧，就已经有一换嘅，佢月饼唔使买嘅。 哦，换添。 系。 哦。 咁而呢、這个嗰、okay. 个灯咧，就要买够2800。是或者呢你有呢个十个嘅咩消费印花喎、哦、但我唔知道消费印花又要几千先有一个啦咁就我、哦、都免费换嘢嗰个灯又 我都免费、OK, 都唔使加钱 唔使咁但都要2800蚊买嘢啦 咁你唔係专登为咗换嘢 係而且 係咁，即係你有興趣就可以玩啦。O K， 冇錯， 係咁啦。係啦，咁啊睇下啦，點解唔連同埋呢、這個呢、啊這個咩咧？個咩 Moon Gundam 啊嘛，而家嘛福井個最新作品係嘛，真係犀利啊！真係 啊，或者大隻 第一集仲有阿寶出場㗎嚇， 咁樣 係啊，唔知啊，佢哋我唔知佢做乜嘅，佢咪打低咗有隻嘢就。個高達得翻我頭嘅，咁跌咗落個月球度，跟住佢後屘唔知阿馬仔講嘅，佢話佢用其他零件啫，唔知啲乜鬼好似 GP01 咁我嗰啲，咁整翻只高達出嚟嗰只就係 Moon Gundam。咁但係好奇怪咧，嗰、那個月面佢哋係有人住嘅喎。 哦，咁樣，即係有 仲要佢唔係城市咁樣住喎，有山有水喎，都唔知佢點樣。 哦， 咁但係佢啲人仲要係好似著到野人咁喎，即係佢唔係話 幽靈公主咁嘅碌 喎。哎，系啦，因为嗰啲咁嘅碌嘅真系嘅，即系我哋睇到吓，搞咩啊，大佬？ 仲要件衫系菠萝油咁嘅样喎。 跟住嗰个男主角啲人又话系阿三日月嚟嘅，咁即系个样啊， 系 咁似嘅，咁佢同埋佢都有个美利巴嘅。 哦，咁样。 即系细路女咯，即系系 吓，即系真系佢嘅 样。吓，唔系咩？唔系佢嚟噶。 我唔知啊。 唔系，咁佢都喺度噶，咁你意思 即系咁样？ 点解唔喺度啫？有佢喺度噶。 系。 点会冇咧？佢咪嗰时嗰个样咯，梗唔系啊 ，Unicorn 嗰时嗰个样啦。咁啊唔知啊，我睇啊觉得，唉，即系又要搞衰一个一啲嘢啦，佢出嚟吓，咁啦吓。 好，咁呢个几张图 呢个时候抌出嚟，我谂都系贺中秋啦，见佢啊。嗯，咁啊 ，Moon Gundam 吓，好，因为佢个 logo 都成个月光喺度 ，Sailor Moon 嗰个 logo 咁嘅，即系嗰个即系佢嗰个 title 啊。真係有個月牙嘅咁嘅嘢喺度，咁好鬼西啦門。咁我成日覺得個主角機點解唔係嗰個 Lobo Gundam 呢 ？Lobo Gundam 即係嗰個 G Gundam 入面嗰個女高達啊嘛，咪成個西啦門咁啊，咪應該揸嗰部似啲咧喂。 可能似轉機轉嗰部咧。 我似轉機揸嗰部。係可能係希望係啫嘛，係咯。好，咁影佢個禮服蒙面高達係嘛？露娜高达系嘛？ 同埋呢个 如果咁成队西拉门都有啊，应该系嘛？ 哦，咁唔出奇。 Gundam Mars 系嘛 ？Gundam Mercury。 哦，唔系之前有人整过晒啦。 啊， 系一队。 唔系，即系佢应该呢度自己整翻一队出嚟咯，系咯。 哦，咁都唔排除有嘅。 嗯，慢慢玩啊！我真系睇到真系眼火爆嘅啫。OK。 即系呢咩碌卡真系仲想碌到几时真系，系嘛？系咪下一只 unicorn 之后就卖呢只啦？嘛？ 哦，睇怕系啦。 系啦，唔知啊，啲人又瘦，你先至冇办法啊嘛。咁啊 ，anyway， 咁嗰只一比一 unicorn 亦都冻鸟咁企咗喺台上啦。咁大家有兴趣就去睇下啦。咁我都唔能够唔承认佢整得几靓嘅。虽然我唔中意 unicorn 高达嘅，老实讲。但呢一隻嘢佢整得好 detail， 亦都好多 marking 喺上面，咁事实上係靚嘅。不过我对佢个变形方式就完全係唔 buy。 係。佢都唔係冇喐 过嘅。佢咬咁佢都会合返埋个角，咁个面都 会唔係 隻腳佢咪打开囉，有啊。即係佢唔会識企高呀嗰啲冇㗎啦，咁佢即係叫有啲位即係叫做褪开少少咁嗰啲囉。咁但係佢嗰個變色燈個效果係做得幾靚嘅，即係嗰個顏色啊嗰啲咁嘅，即係作為一個聖誕樹呢佢做得好成功嘅。 咁 成 日有餘嘅聖誕樹啦。 咪好靚嘅真係個佢，即係如果你講美觀嘅係嘅，不過即係如果你作為一件兵器，我就覺得呢嚿嘢係做乜嘅囉。我bullshit 成覺得，即係你話係真實係咩嚟。 好。 Okay， 咁但係好多人鍾意嘅，好多人鍾意。咪佢隻嘢整得幾靚嘅。你企喺度嗰下，哇，又幾有氣勢喎，又真係咁，即係喺呢樣嘢咯，係咯，係咁咯。咁啊，當然都新嘅朝聖點㗎啦，一定係啦。咁啊，大家都排緊隊去緊啦。就有啲朋友話遲啲啦，係咯，可能十二月啦。咁樣有啲朋友已經去咗啦，係、已經要去即刻睇睇啦。OK， 好，咁啊，都 OK 嘅。如果你講睇咁，佢的確好值得去睇。不過我哋好快咪香港都會有啲咁嘅類似嘅嘢， 係啊， 嚟緊 將會有 咩嚟咧？ 高達 報埋啦，快啲，報埋呢、這個喺邊度㗎？ 嗰、那個睇下先，嗰、那個係喺呢個奧海城二期地下。 哦 ，OK， 係。 咁佢呢度 幾時？幾時咧？ 嗰、那個時間咧就係、是十月十四至到三十一，系啦。 哦，以为咁好快啫喎， 冇错，咁就十二点先开波嘅吓，晏昼即系唔好神咁早去啦。咁、啊开。 但佢又唔系出边有只大高达嘅咩？又话？ 咁出面有大高达有嘅。 佢话只三米高嘅 I 七十八啊嘛，出边系嘛？但我唔知出边意思系边度出边啦。 系咯，到底系摆边嘅呢只嘢？ 唔知咧。系啦，佢有冇个地出边嘅咧？嗰度其实有冇个时代广场咁咧？唔清楚。咁但系佢喺里边重复又会有只两米高嘅，因为佢连同有其他几部高达啦。咁有啲计有乜嘢咧？ 咦，嗱，如果我根据佢嗰张图嚟睇嘅话咧，佢系有两部 RX78 就摆喺入面嘅喎。咁 咪一部大一部细咯，哦，即系都系室内嘅啫。其实就算三米嗰部都系 吓，同埋隔篱有只 XR 咯，嗰只高嗰只， 咪嗰个就系两米咯，即系所谓等身啦。佢两米就当系，即系虽然两米就高个人，但系嗰啲叫做等身俾系啦。有 XR， 有只 R78 高达，仲有咧？ 唔系啊，我就系话睇到佢场内啊，都有两只啊，仲有 只 大嘅 XR R78啊嘛。咪就係一隻三米，一隻兩米咯，咪講咗咯。 唔 係咁樣兩隻啫，佢唔好再 佢呢張圖有咁寫啦嚇。咁、我唔知道真唔真的。 邊有大咧？ 有啊。 咪兩米咯。 哦，唔係啊，佢呢個畫咗 有。佢有寫嘅，你數下到底佢有五隻，有五隻兩米嘅，你快數一數啦，快啲。 咁另五米嘅除咗 XR 之外，就有隻嗰隻紅骨啊，佢哋叫。我唔記得咗叫咩名字，即係總之 Seed 嗰只 迷網，係 迷 網啊，仲有咧？ 仲有Seed 原本嗰只突擊，即係揸劍嗰個形態嚇，同埋呢個Unicorn 紅色嘅， 係 一 紅 燈 Unicorn， 紅色光， 係 啊， 係呢五隻， 仲有咧？ 跟緊埋個 RX78 啦嚇， RX78 OK 好，咁大家有興趣又去睇下，或者又影下相啦，就咁啦，係咯。就咁啦，咁、那个怀旧士多，我使唔使讲两句啊？又都叫做， 都讲两句啦。咁就 系系咯，都去过嚟咁算系系咯。快讲埋呢个，快啲讲啦，仲有好多嘢讲。 咁就佢喺朗豪坊嗰度，咁啊有间叫美乐士多咁啦。 几多楼啊？有十楼啊？ 佢话十楼咁，但系其实你如果就咁睇，你睇唔到嘅，因为佢会俾部 lift。 因為俾個電梯遮住咗嘅。咁、哦、其實佢就係喺嗰個戲院嗰邊嗰個位嘅。 唔係鄭彩虹嗰度隔離？ 哦，係係嗰度，即係 嗰個係咩嚟㗎？鄭彩虹嗰個係咩 ？Lamco 啊， 歡樂天地。 唔係 Lamco 嚟。 我 Lamco 嚟嘅，我明白。我嘅直情 Lamco 嚟嘅 ，OK，Lamco 隔離係嘛 ？OK， 冇錯， 係啦。系咁样，仲冇嘢睇啊？得唔得？过唔过瘾啊？嗰边影出嚟又几过瘾嘅喎。 影出嚟都 OK 噶，吓咁你入去当然都好都 OK 嘅。咁 啲地方就唔 系 话好大吓，但系就好多啲真系啲旧嘢睇下咁样嘅。 系细添， 细添，但系啲旧嘢就都好多下 嘅。OK 嘅，系。 嗯。 咁当然。 我见到好多女仔去睇啊嘛。 哦，咁一定啦。 点解咧？啲女仔特别中意嘅咩？ 系啊系啊。 哦，点解？ 咁我唔知喎，即系可能佢啲嘢都有啲啊，细个食过啊嗰啲，即系佢可能对嗰啲 零食。即系麻甩佬啊，少啲。 吓，诶，少啲啦，又唔系好少嘅。 你都有嘅，男女女都有嘅。O K。咁佢有啲好旧嗰啲嘢卖嘅，点解咁唔系冇咗嘅咩？例如六宝咁，唔系冇咗嘅啦咩？点解会有得卖？佢整翻出嚟嘅咋系嘛？ 其实应该都是他们自己出翻嘅，咁如果你依家就、真系印翻个六宝汽水，咁我谂应该冇版权啩。 哦，即系佢哋自己整嘅。 我估系啦。 嗯，唔系好清楚啦。咁佢哋都有啲红 A 嘅扭蛋，啊、不过就、都价值不菲啊。 都30蚊一个啦，咁就会有啲咩？ 一扭啊。 系，冇错，抽一下。系。 系啊，系要唔知道抽到乜嘅，即系可能有啲。佢嗰啲縮水嘅同呢嘅嗰啲家具啦， 有四樣嘢啦，三樣啊，應該係三樣啦嚇。咁就係、是、呢、這個普通我哋平時成日坐嗰啲即係大排檔好興用嗰只嘅四腳膠凳啦嚇，可以搭低。 膠凳 咁另外一隻就好似兩個倒三角咁黐埋嘅都係凳嚟嘅，咁但係佢係圓嘅。 哦。 即系两个圆锥体咁样，一上一下到。 哦，嗰只 ，OK OK， 即系中间拧得开嘅。 系啦，系啊，系啊，系啊。 OK， 好，仲有咧？ 咁啊，仲有嗰个啲肉档啊，好中意用嘅嗰、那个灯 罩， 系啦， 系啊，佢嗰度都挂咗喺度嘅，好似。 冇错。 系啦。 咁当然呢 啲实物喺度， 佢、有大有细。 哎呀，竟然冇出嗰个红 A 书包啊，真系可惜啊！ 哦，红 A 书包。咦，但我呢度睇佢咧个红 A 书包咧有黑蓝色版嘅喎。 哦系系，佢系有出第二啲嘅，不过大家最记得都系红色嘅，红 A 啊。 咁啊系红 A 啊，系啊。 系咯。 咁啊。 入面。佢有实物摆喺度展览，好似系嘛？ 有。 系啊，如果大家都冇见识过，摆喺度睇下啦。嗯。 咁啊。 的确几得意嘅，的确几得意。嗯。 好啊。咁、呢个就系咁多先啦，大家上可以上翻去我哋 Facebook 嗰度啊，咁我都算 都有摆啊。其实我成日觉得嗰啲公园啊，即系例如啲海洋公园，唔系应该常设有翻呢啲咁嘅嘢？ 系咯， 系咯。咁你呢啲都系游客又会去，大家又会去嘅地方，咁唔系嗰啲应该常设翻一个咁嘅场啊？咁你咪当即系都系一个机密啦，系咪？头先我都讲过， 有啲鬼佬会走嚟睇啊。 但系呢个已经可以系一个常设嘅一个。即係一個展覽或者一個，或者佢本身都係一個即係佢又唔係鬼屋，但係好似鬼屋咁，你係入去行咁玩咁咯，可以點解唔可以咧？係咯，咁入邊咪有啲春麗咁喺度打俾你睇咯，係咪？又咪依個咁啊？ 唔好就 唔一定係鬼㗎嘛？點解係鬼？佢啊一咁都怪啦，係咪先？係咯， 咁啊 有紅色有藍色啊嘛，最緊要係咯，紅色嘅春麗個老母啊嘛，係 演員單。 咁當然裏面演出嗰唔一定係演員單啦，即係任何人啦 ，OK， 即職員演出翻啦，咁或者有啲陳展鵬咁嘅， 係牙佬嗰啲啊， 係牙佬，有啲咩有咩五品龍啊嘛，係咯， 冇錯， 係咯，包租婆啊嘛，你咁去翻到扮翻啊， 都得啊， 應該係咁啦，係咪先？ 但係其實海洋公園嗰條街咧都有啲。類似咁嘅，即係工廠妹啊之類咁嘅，都有啲咁嘅物體喺度嘅。 唔止啫，我成覺得佢應該攞翻嗰啲出名嗰啲劇啊，即係好似你 攞 嚟玩，攞啲出名啲劇就攞去玩係啦。 上海滩咁啊，跟住至少表演许文强中伤死啊。 系， 应该系咁啦。 可以你做嗰个位置都得吓，俾钱。 哇！佢饰演俾人 系啊。 我啲人好少做嗰个，佢通常冲入去教堂嗰、那个嗰、那个嘅，中意做。 哦，咁唔争就出埋嚟做埋嗰个啦。 系咯，可以扮演翻嗰啲角色，扮演埋玩埋系嘛。 系啊。 影幅相就收你成嚿水咁啊！呢个好赚过都门票啦。 纸相啊，你咪直情做埋佢嗰个动作拍片都得啊，系。一冲入去啊，那个惊愕样。 直情唔系啊，嗰度搞埋婚礼啊，真系婚礼，真系有人出嚟抢新娘啊，系嘛？咁样玩啊， 俾人劈死啊！ 啊，好玩啊呢、這个系嘛？系咯，重演啲经典场面啊！ 系 啊，倩女幽魂啊 咁。功夫啊嘛。 系点解唔得啫？点解唔得先？ 六指琴魔。 喂，咁佢而家都同呢、這个嗰、那个咩啊？咩恐惧斗室嗰个都系俾正钱玩噶啦，都俾正钱做嗰个鬼屋噶啦，点解唔得啫？系呀，咁你咪照同阿无线啊，嗰啲咩戏咪拉神啊，做咩？你个你点解搵唔翻？系咯。咁呢啲好安全啫嘛，大家玩下啫嘛，唔会夹针头噶吓。系咯，即系大家角色扮演玩下角色啫，咁 唔使加啲咩机动 嘅 啫， 大家绝对唔会有危险噶，系咯，唔会嗰啲枪射真子弹射出嚟咁得人惊啊！李小龙个底啊嘛，唔会啊，大佬 重演李小龙啊，系 啊，系啊，又得啫，精武门哇， 唔系啊， 你中意啊？ 重演翻乌鸦系，唔好重演翻。 我讲真噶，哇，点解冇呢啲嘢啊？我肯定好多人嚟玩啊！你信唔信我讲真嘅？ 冇错，冇错。 唔系，最少游客一定会上嚟玩啊！ 我都 冇讲 玩 啊， 冇讲笑。 系咯，咪可能你香港人都有人，起码玩一次啊，系咪先？几过瘾喎，系咯。你整靓啲啊嘛，大佬。嗱你铜锣湾嗰个啦，大哥城行出嚟嗰个大厦都冇埋，你起翻嗰个门口，系嘛？真系有几个成个城灰安嗱，城灰安又瓜咗啦，冇计啦，好多扮翻屈似嘅喺嗰度慢镜行出嚟。叮叮叮叮咁，都系 O K 我觉得大佬。 走过去帮 佢。咁你唔中意呢个啦，唔中意个赌神都得啊，又系开门又系慢镜。 系啊，冇 错。成日玩慢镜都系几个版本啊，系嘛？个布景打嚟一褪开，仲要玩咩？哦，赌神得，诶，等我转转个景先。玩偶都玩呢个古迹。 我哋帮你拍。 系啊，你就咁行出去得噶啦，系吓整翻件唔同嘅披咁啊，你中意啊？ 唔好周星驰咁慢，你都慢动作得噶，系我哋会帮你做。 咁唔拘，咁都唔拘都得。啊，你自己扮咧，我悭翻少少特技费吓，悭平十蚊啊，咁样 OK 嘅。 派出嚟 大班人玩啊！你信唔信啊？玩片场啊，直情喺度去玩。 系 冇老点你啊吓！盛志文可能听完都话：，咦，好屌咁啊！ 系 应该咁啊！ 好 咁啊，自己谂啊，自由多福啊，即系点解冇啲咁嘅嘢？我都奇怪咯，唔都谂唔到佢哋咯，真系渣渣地嘅啲人。好。 咁就 咁啊！讲下喂，犀利啊！嗰讲开片场啊，嚟紧啦！哇，印度版呢、這个啊，《无间道》系咪逗留咗成《无间印度》啊？ 系 系嘛？系咪都有赌神出场系嘛？朋友翻印度食咩？食咖喱唔系好食香蕉啊？叫啊翻印度食蕉啊？咁。咁点咧？咁咩事咧？原来都系只不过一个电影计划。咁啊，当然呢个应该系拉神咗嘅，即系如果唔系就唔会得个计划啦。系啊，即系应该系已经拍咗啦。咁佢就未揾到边个做嘅。咁佢哋印度嗰边都话，哇，要揾呢个做啊，嗰个做啊，咩印度刘德华咁嗰啲。咁其实暂时都系得个计划嘅啫。不过大家听到都觉得好好笑嘅啫。印度版无间道咁样咁点咧？即系喺天台指完，跟住跳舞啊，两个喺度啊。 睇牌啊， 系咯，喂，你话点解唔系喺香港拍啊嘛？ 啊，喺香港拍， 喺香港拍，跟住反攻印度啊！我先系， 哦，都得， 喺重庆大拍，跟住乔宝宝啊，佢哋嗰班啊，李君雅啲顶男主演啊， 系咯， 啊不唔系李君雅好似唔系印度，巴基斯坦，不过唔紧要啦， 哦， 系啦，或者你揾陈海琳做女主角都似嘅，都仲得。是不是那 样、啊、 应该香港自己拍跟着反攻印度不是应该印度拍是、啊。 是、 啊。这样啊那不止啊那么说回啦、啊、 咁仲有啊，講完未㗎？呢、這個冇乜特別啫， 呢、哦這個冇乜特別， 新聞一則啫，笑聞一則啫嚇。咁、嗯、另外就係呢、這個你的名字啦嚇，即係既然講得煙花，你的名字亦都將會拍呢個荷里活版啦。咁我哋都聽到都嚇， 拗曬頭啊！ 即係都幾啊，係啊，咁到時咪有喺啲地鐵度走嚟走去咯。 咁我睇怕都要啦，你地鐵始終都係好重要 嘅。即係你，因為佢嗰個神道嗰個精神咧，我唔知佢點樣可以擺到落去，即係西片啊。 轉咗做耶穌啊！ 咁你啲繩啊嗰啲點？唔係去咗墨西哥係咪啊？嗰陣係。 哦，咁樣。 係，我唔知佢點整啊。其實幾唔急㗎。其實嗰件事係啊，即係同埋你係乜嘢都可以係神呢、這個，其實基本上係。是一个神道教的概念的，所以那个陨石即是他说以前跌落那个陨石就是他拜的那个，那你蛤，那你这个你摆不到落去那个西方的概念，如果是这样，那嚿不是陨石，那个是麦加登定是柯柏文应该是。是吧 即是变了神教那些是吗？ 都不是这样的。都不是这样的。 啊， 系啊，所以佢都唔知佢啦，唉，系咯，或者系咪乜巨石群嗰啲啊，变咗系咯， 唔系佢呢个都 可以特文化啊嘛，变咗啊， 咁可能系啊，使 唔使？佢拜嗰个唔系去复活岛咁嘅嗰嚿石系咪要咁啊？诶，我唔知佢啦，系咯，跟住流紧鼻涕啊，嗰、那个鼻啊，仲要 搵翻下边个？ 纸巾啊，越掹越掹嗰张纸巾出嚟嗰个鼻哥度啊，唔知佢可以玩咩啊！真係好奇怪咯，我覺得呢、這個點樣可以拍到荷里活版嘅，即係都怪 啊！ 嗰樣嘢如果轉荷里活，我覺得嚇， 仲要話揾阿 JJ Abrams 拍啊， 揾咁樣 係啊！ 哦，真係咁真係唔變變形金剛或者咩都唔得啊！ 嚇，唔係可能變咗做咩呢、這個 Stranger Things 唔係 Princess Leia 同呢個咩啊？卻克隊長啊嘛！佢阿男長啊嘛， 咁樣調轉咗啊，想講啊， 係啊， 係真係前世佢咯， 前世唔收啊， 前世唔收啊，真係前世嘅啫，唔收啊，算啦，咁我呢又做乜嘢咧？係何必要揾啲 I P 嚟咁樣碌咧？係咯， 係啊， 嗯，好啦，咁呢個都唔係最驚嚇啊，最驚嚇嗰個嚟啦，係，但係呢個哇歸精喎，一個經典。是不是应该读 ice 的呢？怎样读的呢？那个字 不知道 ISIS 不可以怎样读 ISIS 啊大哥 I 的跟着 有个好像有个双逗号的，又不好像不是单的，是吧？ 嗯， 单连双跟着 S 这样的嘛，就是 ice 啊，就是不知道，哎，那些人都是这样读的，是不是读不 ice 啊？不 知道 怎么读的，那个叫什么知识吧，那個女叫做，即係整得好出名嘅，嗰套校服曾經何時嘢 cosplay 好多人著嘅。 係，藤崎詩織嘅應該喺度。 唔係，梗唔係藤崎詩織啦，藤崎詩織係嗰個咩心跳回憶嗰陣係藤崎詩織啫嘛。呢個咩詩織？陳皮詩織啊，呢個係，即係總之唔知咩詩織啦，唔記得咗啦，係係啦。咁但係呢個就未有真人話邊個演，但係佢就話呢套會拍真人版，咁但係反而個男主角就揾咗真人嘅。哇！我哋一睇，那個相貌當然就非常嘅，即係特別啦，係啊，就我覺得甚至乎比起係黃祖藍仲更加英俊啦，係啦。 咁樣， 即係何不唔揾黃祖藍或者甚至乎黃一飛都應該好少少啊？我覺得啊，或者甚至乎文俊啊，即係因為咧，即係周星馳都講過啦，係咪先？即係喂，點解陸小鳳係咁嘅樣嘅？咁文俊就話嚇咁啊。咩啊？佢话咩话？高手唔一定要靓仔嘅咩？咁啊，我都唔系咁甩皮甩骨噶，咁样啊。咁佢呢个就呢个主角就令我有咩感觉啦？系啦， 系。 咁但系好多人就话啦，喂，其实呢个主角真系唔系咩靓仔嚟嘅，原本都咁啊，系，我冇话佢要话佢系靓仔。咁到底有从来啊，又有边一个故事系强调个主角系靓仔啊？ 系。 佢冇咁講就即係唔係啦，係咪？即係因為佢永遠都會有係真係靚仔英俊嘅角色㗎嘛，講明㗎嘛。通常啲古仔都係㗎，個主角就唔係嘅。 通常 唔係話佢係英俊，但係佢唔會畫到佢係樣衰㗎都係嘛？即係除咗從本零事之外啦嚇。 OK， 系嘛？咁但系你就算重编零史咁啊点啊？如果你就算拍真人版啊《银河铁道》或者《千年女王》，你会唔会即系你会搵个真系好似佢个男主角咁嘅样嘅男仔做啊？你都唔想睇啦，系咪 啊？咁都要讲翻啦，到底边个做呢？就系、是、呢个江山天音啊！ 啊你睇个名字以为是女添啊，大佬。 吓、啊，冇错，天音呢、這个。 唔系咁呢位男演员个特色系咩？就只、是、眼好开嘅，你得左右。 系外星人咁样。 咁、那个鼻都几似黄祖蓝嘅，咁就系咯。咁、啊、我觉得其实不如揾黄祖蓝做啦，系咯。 系。 真係仲靚仔啲啊！我覺得反而都係啊，係啊，係啊，講真嘅，係啊。咁蘇花黃祖藍做男主角，你睇唔睇嘅咧？ 我都唔睇。 嚇、啊，唔係即係其實黃祖藍有冇試過直情一個人擔正嘅咧？因為你就算睇佢啲老表系列咧，佢都咪又係郭晉安。 係。佢都要擔。係 嘛？佢 次次 都係郭晉安先係第一男主角嘅喎、 哦。 我發覺係，係啊。咁佢都唔可以係。即系嗱，好得意喎！你周星驰就好似佢自己一个人做晒男主角噶，系啊，连黄子华都得噶， 系、 啊、你又唔觉得咁啊？黄子华咁搭佘诗曼，咁你觉得搭唔好搭到啊？有咩问题？冇问题啊！咁周星驰搭咁周星驰搭次次都靓女添，有咩问题？ 冇错， 冇问题啊！咁但系如果你试下系黄祖蓝搭女，你又得唔得咧？你接唔接受啊？嗱嗰套戏系黄祖蓝自己做晒男主角嘅，冇刘德华搞嘅。冇第啲人㗎，佢係男主角， 是 但係佢係搭靚女嘅，仲要因為咧係俾佢溝到嘅，你得唔得？ 係咁啊，困難啲啊， 係咪啊？或者阿 Bob 啦，換上咁阿 Bob 做男主角，但係個女主角唔係麥玲玲喎，你搞清楚，係靚女喎，你睇唔睇？因為嗰時咧曾經做過一個即係叫做又唔係話統計嘅，即係所謂心理測試啊，俾兩幅圖大家睇啊嘛。一个靓女，唔系，一个一个靓女啊，就同一个可能一个中佬咁你当或者肚腩佬咁啊，咁呢幅相一幅相系咁嘅，另一幅相咧就系、是、一个俊男，即系同一个可能肥婆咁啊吓。 嗯。 咁边幅相啲人接受到，同边一幅相啲人觉得好呕心咧？就反而唔系靓仔同个肥婆啊。啲人反而仲 OK 喎，就係嗰個靚女同個即係一個即係肚腩佬啊，或者阿伯咁，總之好即係盡其猥瑣嘅一個樣嗰啲啊。佢呢幅相嘅人反而接受唔到嘅，係啊。咁同埋你拍成真人電影嘅時候，即係你唔再係 game 或者漫畫啊嘛，你 game 或者漫畫，其實你點解覺得個男主角係唔緊要呢？因為你可能你唔睇佢，或者你可以 代入 佢， 對 佢第一視點 啊嘛。 係啊，佢係我啊嘛，即係我仲要用第一視點嚟玩嗰個愛情遊戲啊嘛。嚇，即係當然唔只係愛情啦，係啊，即係剝衫嘅啲。咁其實原本呢個 I C 度都係嘅，其實都鹹鹹地嘅。 係， 直情係啦。咁到底你個真人版係咪咁咧？咁真人版又使唔使網羅埋？呢、這个女性观众呢我请问。 哦咁要、啊。 即是你既然都是一个爱情故事啦咁唔通你諗住呢个爱情故事是拍俾老睇嘅咩咁如果你拍俾老睇就唔係拍爱情故事喇就係讲成班混蛋就滚嗰啲呢。 係。 係咪 嗰啲咩飞虎出征啊咩 生死。係呀係呀飞虎出征啊。係囉成班杜汶泽啊咁嗰啲嘛。係囉。冇所谓啊！你嗰个就算嗰个男主角林雪，我都觉得冇所谓，因为你系嗰班男人去滚啊嘛。 冇错。 咁梗系唔使靓仔啦，越样衰越好啫嘛。如果系嗰啲古仔， 越似啊。 因为你又去咸湿啲女嘛，你五福星都系咁噶。咁啊，啲女咪出嚟，咪全部俾佢哋攞嚟咸湿咯。 冇错。 整湿身又飞钉咁，嗰啲梗系嗰班有任妹得唔妹啦，梗系叻啊冯水范呢啲先正噶嘛，系咪先？ 咩？嗰啲咩正装追女仔嗰啲咁啊？ 系咯，咪系咯。咁但係如果你話呢台喺度愛情片，咁你可唔可以嗰個男主角係阿叻馮瑞凡啊，大佬？ 嚇， 好簡單啫嚇。 不過依 愛情片喎、啊，唔係鹹濕戲喎、 啊。嚇、啊，依家啲漫畫啊，興呢啲咁嘅啊樣衰男主角啫。咁但係你拍 你個漫畫咯，動畫或者都得咯。咁、啊、你拍成真人版， 冇錯。 唔係嗰個樣衰男主角係佢係扮樣衰就得。即係其實嗰個演員咧，可能都係出名嘅，可能都係 即唔理佢邊個啦，可能其實個真人其實 O K 嘅個樣，咁佢可能裏面就扮到好傻啊，扮到好樣衰啊，做曬所有戰男做嘅嘢。佢打，如果佢本來唔係樣衰咪得咯？唔係，即係你係個角色樣唔樣衰都係個角色嚟嘅啫。你真人個演員就唔可以太差嘅。咁你先做到呢啲咁嘅愛情片噶嘛？ 係咁嗰陣時，電車男 搭到個靚女咁， 算係嚇咁上下噶啦。即系咁上下样衰， 段车流冇样衰嘅咩？ 咁睇下你边个版本咯，你 TV 版嘅，我觉得都 TV 版即系你拍戏啊嘛，系嘛？ 系 你拍戏嗰边个山田孝之嚟啊，大佬啊！唔系老实讲，就算电视嗰、那个系咁嗰个系唔系靓仔，但系咁佢系咪好怪好骑呢啊都？ 咁啊，未至於嚇，不過 佢係多，當然佢都係做搞笑嘅，咁但係佢好怪好奇嚟咩？都未至於啊，係咯，即係未至於甩皮甩骨咁樣咁啊，係嘛？未去到咁啊，咁總之誒唔知啊，咁如果大家覺得 O K 嘅話，到時嗱你話 O K 嘅咧，到時你記得俾錢入場啊 ，O K。咁而呢個最難搞咧就係呢個私色呢個角色啊，即係我哋都話啦，哇！你早多幾年啊！可能你都仲揾啊咩真嘢维利赛啊或咩都仲做到嘅。咁而家唔得啦，真嘢维利赛都已经唔系嗰个年纪啊。咁当然你夹硬嗱，如果以呢个人都做咗男主角，咁真嘢维利赛夹硬着翻佢嗰件校服，我谂都仲顶得住嘅，系咯，系咯，唔系奥赛位啊嘛，大佬。 有睇嘅。 吓，点解唔提佢咧？大家睇清楚而家奥赛位点样啫，大佬。我都话干尸啊嘛。咁你一真嘢维利赛都未至於係好丑样係咪即係都仲得唔係下凡㗎咁咁如果你搵啲新嘅嗰啲唔係咁識嗰啲女做你又接唔接受到呢係呢、這個女神嚟喎呢個角色係啦。 係冇錯。 係呀不過而家仲會入場睇嘅人仲係咩 age group 呢嗰班人其實又有冇睇過 Ice 或者佢知唔知邊個係桂正和呢又成為一個疑問喎。 係我驚佢以為嗰套之前即係幾年前啦有套都係叫 IS 嘅。咁嗰套就啲科幻校园打晒咁樣嗰套后宫片吓冇諗錯咗嗰套啊。 哦。 因為嗰套。 不如佢 double 啦即二 set 之後有二 set, 二 set, 其實應該拍嗰套 ISIS 係咪 吓。 係咯 ,ISIS 係咪真係 ISIS 啊。是真係講恐怖分子啊唔知啦我就覺得今日呢個 title 其實已經好舊到即係其實啲人識唔識啊咁即係係囉。 佢本身漫畫係 即係仲識唔識啊 因為1997年呢 係囉。 即係20年。 因為你而家仲會入場嘅觀眾其實都係即係後生嘅居多咁佢會唔會睇呀 咁講真確實嗰即係我都 即係如果呢套都得咁何不唔拍返電影少女呀、啊、或者咩伊利亞咁嗰啲都得㗎點解唔攞返嗰啲出嚟呢桂正和或者電影少女呀、啊、或者飛翼人咪唔生在 吓 識唔識飛翼人呀 唔識 Wingman 呀都唔搵嗰啲唔拍嗰啲桂正和都唔識得一啲人係咪呀邊個呀桂正和 嘩我睇返佢個 Wingman 係1983年㗎喎真係難搞啲㗎可能 唔難搞係呀咪你一係就真係再經典啲啦嘛 咁 DNA 都 唔好啱啱夾喺中間呢啲呢係囉 我嗰陣時我正式第一套話有望過下啦就應該係 DNA 呀不過都93年嘅嗰套， 咁啦 ，OK， 咁啊唔知啦，咁我又覺得唔得嘅呢樣嘢 ，OK， 咁但係，咁你一啲人都不斷揾啲 IP 去開戲，咁冇辦法，係，好，係啦，都係幾時啊，係咯，睇下再拍多啲呢啲咁都係唔知死嘅啫，好，係咯，啲 casting 又揾埋啲騎呢人啦，咁你覺得得嘅咩咁樣？ 咁啊，佢啊講話嗰陣時咩？好似话系即系呢个女主角啊，系讲翻个名先系，就叫应该系韦月依织啦吓，冇读错的话。 韦咩话？ 月啊。 韦月啊。 系。咁佢又话桂正和咧， 就其實係用呢個酒精發紙個樣嚟畫嘅。咁啊，咁到底依家揾唔揾到個嚇、啊、有嗰陣時酒精髮紙咁嘅 feel 嘅女仔嚟拍嘅，真係唔知啊！ 咁啊死得啦！你睇佢嗰個髮型，直情係啲老土髮型嚟嘅，你睇真啲。 係。 都吹到個頭好大嗰啲咧。 嗯。 咁你而家仲會咁樣頭咩？ 我唔知啊。 係嘛？即係而家都唔會整呢啲頭噶啦，算啦，係咯。因为佢嗰时系以啲头发画得靓嘅，其中一样卖点嚟噶，系好靓嘅头发画得，嗰啲反光嗰啲啊，好靓，系佢嗰时话啲女出名嘅，即出名，即系好靓啊嘛，即系佢嗰种靓又唔同你平时其他动漫嘅，系，即系你要 dab 下嗰种味道嘅，但系佢而家画嗰啲唔同晒样嘅咯，即系而家帮人哋做人设嗰啲好怪嗰啲样，我变龙之子嘅啲样，我哋觉得系。变咗以前龙之子嗰啲样啊，飞鹰侠嗰啲咧，嗰啲样啊。anyway 啦吓，咁但系，你系支持咪支持啦，我只话我唔系好睇好啫。OK 吓，就系咁啦吓，即系一个超经典嘅角色。咁你对 fans 嚟讲咧，你揾边个做都系死嘅， 冇错， 判咗死刑噶啦。系啊，你对唔识嘅嚟讲，佢又冇兴趣睇。咁你其实点卖到咧？到咧呢个 IP 边都濑嘢，通常吓。 咁佢點諗嘅呢？即係到底佢哋諗呢啲 project 啲人到底係有冇用腦嘅呢？定係佢哋宇宙大王用個屎忽嚟諗嘢嘅呢？ 係 囉。咁佢哋自己諗啦，佢自己諗啦，係囉。OK， 好，咁不過冇啦，係咪？ 冇啦。 咩盜墓者羅拉嗰啲，有冇睇過？嗰啲使唔使講兩句？ 盜墓者羅拉上次唔係講咗啦咩？ 冇啊，我哋邊有節目邊有講啦？ 冇咩？ 有咩？有冇讲的？ 我记得好似 有冇讲的， 咪话有阿吴彦祖。 哦，即系提过呢样嘢 ，OK。哦，讲过噶啦，好，咁有佢啦。好，冇啦，讲晒呢堆啦，系嘛？好啦，咁啊埋尾啦，喂，咁啊讲下啦，哇，上个礼拜啊，我赞到呢、這个啊《使徒行者二》啊，哇，系赞不绝口啊，讲到系啊，原来十集前都系嘅。 系。 即當然頭幾集直情我都好得啦，戲咁啦，但其實跟住都跌咗少少㗎啦。咁但尚算都仲係有個緊湊嘅劇情啦，係囉。係。係囉。咁玩埋賭神啫嘛，啱啱好似嗰集 咁樣。 阿陳豪就賭錢㗎嘛，即係。 哦，係啊。 咁都還可以嘅，係啦。咁但原來呢一去到第十一集，即係大家一打即係一聽到啊，聽到星期一開始做嗰集開始呢，即成成套嘢變咗第二個通嘅。 咁樣樣 係啦，即係由好即係啲人個都即係身懷秘密啊，亦都做嘢好即係好聰明或者好小心嘅，咁你個個都係㗎佢呢度係咪深藏不露啊咁樣，突然間變咗傻喎。 咁樣 即係上次這個姚橋偉啊，係囉，即係個個都係㗎，係下次嗰啲咩猜粉嗰啲呢，明明之前好酷㗎嘛，咁開始搞笑。咁跟住连陈豪都开始跌窝㗎。虽然冇变返嗰啲即係 点解上系 咩鬼同你 OT 嗰啲嘅，未去到嗰啲。咁但係你由佢之前好似一个心狠手辣嘅一个即係高智慧罪犯呢样嘢，又变返冇咁，即係好似都系为女死为女亡咁样。都系沟女嘅啫，即系佢唔知乜，好似超中意阿孙轩，我都完全揾唔到理由嘅。咁孙轩亦都由一个本来好聪明、好小心嘅人咧，都变咗好渣、好迂腐嘅吓。因为佢出现咗一个杀手，成日想杀佢，但系女仔，咁佢又话叫佢哋唔好杀佢啊，又次次见到叫佢即系要放佢走啊，唔好伤害佢，唔知做乜嘅。因为佢之前系连佢自己老豆都杀噶嘛。系啊。咁跟住佢就好天真咁，好容易相信啊黄翠如，咁后屘仲俾佢打晒色嘅，因为佢受咗伤，跟住啲嘢交就俾翠如 B B 噶，你会唔会啊？ 咁咧， 你正常系啊，嗰啲咩洗黑钱嗰啲全部经佢手嘅，系啊， 系啊， 其实都拉得佢哋啦。如果系咁，仲使乜再？我唔知佢做咩，仲要等几时？ 仲等即系 我唔知佢啦。即系总之睇落啱啱开始，同埋跟住佢嗰啲开始嗰啲爱情咧，先就嚟啦。 系。 即系翠如 B B 嗰几线爱情，哇大镬咯！即 即刻變翻嗰啲 TVB 嗰啲愛情搞笑啊，仲要係搞笑愛情劇嗰啲路線出翻曬嚟，係跟住大好多時間咧講佢又有翻嗰啲一齊食飯啊嗰啲嘢，咪之前冇啊，邊度一齊食飯呢啲戲嘅啫，佢有翻啊，咁跟住佢又同嗰個麥明詩嗰個角色又 friend 咗，因為佢都派咗去嗰個財務公司度做阿頭啊嘛。咁佢咪同嗰個 friend 嘅，跟住嗰個原來阿莫明斯又有勁重要嘅線喎，佢又同咗嗰個阿明慧慧個徒弟又有愛情發生，咁哇點解咁樣嘅喂？即刻變翻曬平時嗰啲 TVB 劇啊！ 嗯哼， 哇好唔掂啊！老實嗰句，第十一集開始係跌翻做一套師奶咩抌咁上下嘅嘢度啦，係啊好大劑，大家唔信咪又見識下咯。咁今個禮拜我又要補翻補插啊！系啊，上个礼拜赞啦，今个礼拜唔得，补习翻真系唔掂，老实嗰句，系，即系原来好多十集到就 keep 唔到啦。 嗯。 吓，咁啊跌到个程度咧，梗系差过原本嘅少林者啦。少林者冇唔认真嘅、哦，旧嗰度，同埋啲角色 keep 到佢自己嘅性格嘅、哦。点解呢度啲人嘅性格都会变啊？ 嗯。 即系之前净系得阿翠如 B B 系傻嘅啫嘛，其他人冇傻啊。但系跟住呢度第十一集开始，其他人都变咗翠如 B B 咁傻嘅。 咁咩啊？ 全人类变傻啊！系啊，立即变傻，亦得咗。好，咁大家见识吓，未睇过嘅朋友真系犀利。好啦、啊，咁啊呢套唔止呢套啦，呢套更加另一套更加正嘅就系、是、呢个老表啦、啊。 系。 哇！真系。真系唔好意思，真系我真系叫佢吔屎嘅上啫。 唉， 上一辑都演麻麻地嘅，唔系，我觉得第一辑咧，佢系有啲中港关系嗰啲嘢讲嘅，系有啲嘢讲嘅，系我觉得 O K 嘅，即系佢系即系佢系笑得嚟，有啲嘢讲。嗱，佢其实呢样嘢今次都系嘅，但系我就觉得佢好刻意咯。 哦 ，O K。 咁今次变咗系讲呢个其实学校啦。 嗯 系咯， 咁、有冇 咁啊？变咗阿郭信安就系、是，唔系佢又唔系同一个，因为佢唔系查案啫嘛。佢讲嘅真系讲教书嘅，即 系 佢冇呢个警匪嘅元素嘅。咁啊，郭信安都系一个好有理想嘅教师。佢初成校长嚟，咁但系嗰间学校俾人杀咗校之后，就咪走翻去教书。咁佢咪话唔系为分数啊啲咁嘢咯。但系佢讲啲嘢系好刻意嘅，系啊。咁跟住阿 Bob 咪话佢细佬嚟喎，咁佢咪专做嗰啲系阿郭信安细佬嚟嘅呢度，咁佢就话佢系开嗰啲咩补习天王咯，咁但系佢喺学校又好似得佢嘅，唔知点解咯。 咁样 暂时开头啊，咁佢咪后屘又请其他人嘅，我唔知啊，即系一嚟啲笑位唔好笑，啲笑位系去到最紧要好玩嗰啲咁嘅差唔多 level 啊。 咁都几大镬喎。 即系又话好少少嘅都好少少嘅，但系唔好笑嘅，啲笑位唔好笑。系啊，咁啊黄祖蓝我唔知，其实我唔系睇咗好多啫。佢初初第一集之前都冇出咁，就一直出嚟唱歌啫嘛，咪就系嗰只咩越辣越爱咯。 系，冇错。 咁佢咪食翻就而家做少林行者，佢咪急定嘅呢时间。 咁样。 系咩？越辣越爱啊嘛。 系。 系咯，我成日觉得呢只主题曲咪应该摆喺少林行者二做主题曲啊，或者原唱曲啊。诶，黄祖蓝喺度唱咖喱鱼蛋嘅嗰只咧，哇！我真系双辉影嘅两套嘢，而家搞到变咗。诶，本来好好睇噶《少林者二》，我本来好好睇嘅，我一开头真系，哇！点解睇到真系唔得啦？真系唔得，真系唔得，系真系唔得。就咁啦 ，OK， 即系有啲失望嘅，即系哦，原来啲质素都系 keep 唔到几耐啊。 咪同埋佢玩嗰啲嘢都太久啦，你咁咖喱鱼蛋唱晒成首歌咪即系 哦，即系你话成只歌都系不断 repeat， 即系 鸡 全部都系鸡啊， 系啦，冇错。 咁同埋即玩嗰只歌都好旧啦，系咪越难越爱？系咯，即系就算你搵埋阿吴若希出嚟一齐唱，咁咪点啫？ 系啊， 系啊，咁咪点啫？咪即系呢啲笑话冇乜内涵啊。 嗯。 吓。即系你以前嗰啲唐伯虎啊，咩嗰啲少林足球，因为其实佢好笑，喺到你而家都会好记得，就因为佢嗰啲笑话咧，有啲系同你现实生活嗰啲有时会发生嘅嘢，好多好多你会衔接到啊。系啊，即系我谂大家都一定听过啲 friend 同你讲啊，我个月几百万上落啊， 我邊度得閒同你乜乜啊？咁即係佢就踢波啊，咁或者佢同你合夥啊，咁嗰啲唔知乜嘢啦，或者乜嘢唔知乜嘢，但係你成日都會聽啲類似嘅嘢㗎，係啊，真係有喎，係啊，好應喎呢啲係，係咯。咁但係你呢啲咁嘅佢呢啲咁嘅少尉係，即係呢啲咁嘅老表呢啲少尉有冇？你有冇喺現實度好揾到一個情況去 fit 到咧？ 咁我真系唔知啊！ 吓，我唔系好揾到啊，系咯，咁啊 ，anyway 啦，咁啊，系咯，咁同埋啲班底其实今次都几唔同嘅，即系你换晒啲蔡小芬啊嗰啲嘅，吓，同埋今次系咪冇阿兜风耳噶？ 嗯，冇， 系咪好似都冇啊嘛？阿兜风耳叫咩话？我又唔记得咗，黄 远 之啊嘛， 系冇错， 怪物小王子啊嘛。好多人都冇喎，系咯， 有 沈丽香 同张继聪咯，但系佢话系特别演出嚟嘅。 哦， 系 啊，张继聪话系监趸嚟噶嘛？呢个里边，我唔知咩考会考啊嘛。 咦，佢有阿 Baby John 喎，即系阿蔡汉益，即系呢个狂舞派嗰个陈亮啊。 嗯，即系总之班底好多都系唔同，唔系以前嗰几啲班人嚟嘅。 阿长脚蟹 咯。唔系啊，唔得啦，我真系顶唔顺啊，睇咗都好。差冇冇睇落去啊！第一有興趣咪睇下咯，我真係唔得。 嗯， 我個《使徒行者》我睇一下我都甩咗，即真係唔好睇啊！開始係，唔係真係嗱，你哋都睇過頭十集㗎，你而家先啱聽到頭十集係 OK 㗎，係咪？ 係 OK 啊嘛，係咯。我冇亂講啫，冇話 即 係 最新你話 係拍得 OK 嘅， 賭嗰集啊都 OK 啊，即係啊 都 OK 係啊，佢話同佢。同嗰個咩洗黑錢嗰度啊嘛，話要攞到佢嗰個生意啊嘛，係咯。 賭嗰五億嗰度，喂真係嚇、啊、有緊張感又成喎嚇。 係、啊，咪個氣氛咯，主要係佢個氣氛喺度咯，係咯。咁但係跟住開始冇啊， 咁啊真係 開始甩，係咁好可惜嘅，真係好可惜。本來做得幾好嘅。 係。 啊，咁啊，要讲翻啦，系咯，即系上个礼拜吓赞错咗， 一赞啊出事， 一赞出事啊， 嗯， 冇计，唔系即系你维持咗十集好睇，都已经破纪录噶啦，讲真就， 咁样， 即系如果以呢啲剧，哇，即系成集都好睇，你都要数翻转头嗰啲天与地噶啦，要讲紧啊，一成套好睇，要讲天与地啊，上一次成套都好睇，因为连城寨都唔系成套好睇嘛，因为 ending 唔得啊嘛。系咯，但系成套我都由头到尾都好睇，天与地咯，冇啦。唔系咁，其实中间都有啲小品嘅得嘅，嗰啲咩四个女仔三个巴，其实我都唔错嘅。但系嗰啲系啲比较即系生活啲嗰啲咯，嗰啲就间中都有一套 O K 嘅，即系佢只要唔拍得咁夸张就 O K 嘅嗰啲吓。但系如果你话啲真正嘅有剧情嗰啲咧，好多都唔得嘅，真系太真系。唔知系都唔知佢点样啲成本点样压缩嗰啲问题嚟嘅，我觉得系，即系佢要将最正嗰啲嘢做晒开头，咁但系后边嗰啲其实就有少少 hea 咗咁咯，即系唔系平均去分配嗰个资源啊。Anyway， 有兴趣啊睇埋佢啦，我谂而家开始咗追啊，好多人都反而啊，我识好多人都有追紧，咁但系你将会由星期一开始失望。嗯，好 就咁啦， 冇啦， 冇啦。 仲有冇啦，系嘛？讲唔晒嘅啲嘢，系咯，咪咯。即系头先讲 X 啊，我又讲漏咗啊，数咗下嚟紧 PG 出 X 啊。 哦，咁样。 嗱、啊，呢、這个啊马仔特别有提过，佢话有灯喎、 啊，系有。 即系佢话嗰啲电线位嗰啲全部有着灯，同埋最紧要就系咧嗰啲佢哋话嗰啲灯系连埋嘅，今次系。 即系连埋个骨。 唔系，即系你个盒嘢已经有埋嘅，佢哋话。 哦 ，OK。 唔使好似之前咁另外买嘅，咁我唔清楚啊，我佢啲全部都人哋讲嘅啫，我真系唔系好知，系啦，不过我见佢影啲相出嚟都好似几靓喎，系咯， 系， 咁，嗯，就系咁啦 ，OK， 补多一个咁嘅叫做咩嘅，系咁嘅消息啫，系，好啦，咁我讲唔晒嘅啲嘢，系咯，讲唔晒，系，好，咁下个星期有咩做？ 下个礼拜 ，Billy Wonder 啦，就 系 咩，所谓银嘅扎手啦，咩二零几多？2049，系2049，系好呢度一定要讲啦，系咯。 咁啊， 好， 其实科幻片啊，真系都冇乜啦， 唔紧要，咁有咩戏啊？仲有啲咩戏？ 仲有呢个猎杀星期一，佢啊优先场啦，吓，如果五号。 哦，已经有优先场啦，咦？喂，呢套好啦，好。 咁啊，仲有嗰套海咩海豹猎金队啊？ 哦，OK。 即系其实我觉得佢嗰件事好似，嗯，系咪有啲 A team 咁咧？ 偷人河內政府不甘 啊！ 係啊，係但係喎，你講有啲似喎，又係喎。但呢套可能認真啲嘅，覺得 相對認真啲啊，應該嚇，未至於空中。 即係佢現實角度啲去做呢件事啦，唔係好似 A team 咁成班即係誇張咁樣。 空中坦克開炮移位咁啊！ 係啊，哇！嗰個成離曬譜啦，比電視更加離譜啦，嗰度就係咯。 卡通片嘅嗰啲嘢。 卡通片啊，大佬，G.I. Joe 啊，係。 咁啊，去到再下個禮拜，即係10月12日咧，就會上呢個《人造天劫》啦。 係啦，又有呢個吳彥祖啊。 冇錯。 咁同埋即係嗰個主演嘅就係阿《戰狼三百》啦，係咯 ，Jill Storm 係啦。 謝拉芬啊。 但好唔好睇，我唔敢講啊，講真嗰句啊。 暫時 我認住一般嘅啫。 未開始衰啊嚇。 嗯，我睇過畫頭嘅啫，我覺得一般嘅應該。 嗯。 咦唔係喎，下個星期唔係做嗰個咩媽媽咩？未做啊都？ 哦，媽媽佢可能撥咗上去依家嗰啲，即係上緊嗰啲度。 咁樣，咪下星期好似係正式做啊 ，Jennifer Lawrence 咪唔係喎？呢度講漏咗啊！呢度一定要介紹，因為咧其實好多睇咗人咧都話咧，喂，其實佢係一個聖經嘅一個暗示嚟嘅，即係其實你要睇佢裏邊有啲好多嘢要解讀翻嘅，係啊。 冇 錯，咁如果你就咁睇，可能你會可能唔好睇嘅。但如果你掘到背後啲 message 咧，其實就係得意喎。係，係啊， 同埋呢套戲 係咁，所以呢套要三級。 係 啊。O K。哦，咁佢三級咪因為佢有食個 B B 啊嗰啲咩嘢啫。你唔使諗，唔係有咩裸露嗰啲嘢嘅，唔關事。咁呢套其實係一套好藝術嘅戲嚟嘅。係啊。 係。 咁我初初都唔好有興趣，我咁做乜鬼嘢呢？間屋越住越多人，72家房客，鬼老闆，係咯，做咩事呢？又唔係最衰班又唔交租咁啊嘛，即係啲租霸係咪講啲租霸嘅故事係嘛？哦，原來唔係，竟然係一個聖經，成個聖經嘅一個暗示嚟嘅。咁、 嗯、 如果咁講，我又明佢點解阿 Jennifer Lawrence 個海報係攞咗個心出嚟。 係，冇錯。 即係其實嗰個咪一個聖母啊。 係。 啊！咩圣母咪咁用揸住个心插住七把剑噶啦，咁有见过？ 嗯， 有冇见过嗰样嘢？啊，呢、這个如果系做下礼拜再讲，因为我呢、這个我都未睇到，咁啊，如果有兴趣啊，讲下呢个系几得意噶，其实系啦，不过就唔识睇嘅人咧会觉得唔好睇嘅。 冇错， 即系呢个你一定要睇佢底嗰阵，绝对唔系睇面嗰其实唔系故事嚟嘅，佢底嗰个先系故事嚟。哇，咁你要 read 到佢底其实讲乜先得嘅？呢、這个就考你观众嘅阅读能力噶， 嗯， 系啊，一般观众不适合睇啊，呢度讲真，系啊， 除非你都想大赞呢套戏， 你想去挑战下自己，即系点样可以解读呢个电影嘅能力，你即管试下。 系 啊， 咁啊，系一部 到时先解释俾大家听，点样系一个圣经，成个圣经由创世纪一路嘅暗示啊，好怪嘅一套戏，系啦系啦，即系其实你咁讲，或者佢其实艺术成分好高， 嗯。 系咁呢度系咪下个礼拜咗？好似都系啊， 冇错， 系补翻系啦。呢度要讲翻，系啦，好，咁仲有冇其他？ 有套叫咩《漆黑时空》，但系佢个漆系1234567个漆嘅， 系直情阿拉伯数目字，系啦。咁就话佢好似唔知系 time loop 咗几次咁啊，由一个本来系会即系欺凌人哋嘅呢个女仔，慢慢改变啊。 系 一个咁嘅故仔啦。 咁啊，佢啊讲重生嘅吓，咁唔知点样 loop 法啊？ 其实佢咪又死咗咧？死咗跟住又翻去咁咧，即系同嗰个 Happy Death Day 咁嘅啫。其实 系啊， 其实都系咁。 喺 差唔多， 系交通意外嗰度死咗嘅吓。不过之后就 即系佢都系有死跟住又翻去之前嗰日咁嘅都系。 系 咯，即系佢就唔系人杀嘅，系 loop 翻同一日啦，总之都系。 loop 翻同一日，跟住佢就即系尝试做一个好啲嘅人咁咯，系嘛，咁啊 loop 咗七次咁样，咁啊咪终于俾佢做到，跟住唔使死啊！ 睇怕系啦，诶，可能终于做到之后真系死啊！ 唔好理佢啦，其实已经唔重要啦。 咁有兴趣再睇 Time Loop 嘅朋友睇啦，即系睇烟花都未睇够啊。 系。咁啊。 喂，又系有一套唔知几时做，我讲一讲先。咁呢套我惊真唔记得讲，就系、是、一套叫做《女士复仇》啊，好笑嘅。 系。边个女啊？ 港产片嚟嘅，咁啊都系周秀娜咩洛基儿，唔记得边个啦，系咪？咁我仲有一个边个嚟嘅 ？Stephy 嚟嘅，唔记得啦。唔记得边个啦，即系总之三个女，咁啊好笑，我睇佢咧拍到好似啲即系沟片咁嘅， 系 咁啊讲到佢啲女又攞晒啲 slapper， 跟住又着到女杀手咁，即系走去杀啲男人咁，但系佢拍到真系好似塔伦天奴嗰啲沟片咁，几得意嘅，拍得个画头啊最少，跟住突然间影个定格影住佢，跟住写个字佢个、哦、名嗰啲咧，仲唔系嗰啲戏？ 佢话系周秀娜、邓丽欣同洛基儿。 系咯 ，Stephy 咯，系咯，咁但系话嗰啲演员，我觉得唔重要，我觉得个拍戏拍得几得意咯，系啊，喺度玩啲沟片嘅，系啊， 系 咁杀人啊，咁我几过瘾喎，系咯，系咯，咪即系个画头几过瘾啦，我唔知实质套嘢得唔得啦，呢套要介绍下。 但系呢套我睇佢 trailer 其实好早出咗噶咯， 几时做先啫？呢个 系啊。咁到底系咯？到底几时做又好似 唔系佢冇写嘅咩？好似有日子噶嘛？ 嗯， 哦，你都睇唔到，睇唔到系有噶啦。 睇嗰个系佢嗰阵时嗰个啲电影报道啫，但系到底几时上我又 哦，唔好理佢啦。总之嚟紧都有咁样。 哦，有，佢话11月啊，11月23。 我睇住呢套嘅 ，OK， 好。嗱，咁之前我讲过呢个 Fat Line 啊，即系叫做。咩啊？靈異空間啊，係咪？而家唔叫做咩嘅？即係之前阿大口豬嗰度咧，即係講你自己整死自己幾分鐘，跟住即係整，跟住救翻咁。跟住後屘話佢哋唔知有啲，即係有啲，即係啲能力定唔知會通個靈咁嗰度啊。 我呢度見， 即係而家新版就係 Alan Page 做嗰度啦嚇，係嗰度咧，好似香港係要去到下個月尾啊，即係十月尾先做係嘛？ 十月尾啊，唔知點解依家見唔翻咗套戲嘅。 唔紧要嘅，唔紧要嗱，总之冇咁快做嘅。但其实北美系上咗，即系我想讲翻嘅。咁北美朋友可以入场睇下先。 叫咩灵异空间啊？定咩鬼嘢？ 唔知佢而家咪叫灵异空间咧？嗰时系嘅。系咁啦，讲翻俾大家听先。即系北美其实已经上咗噶啦。OK。 OK。 系咁，其实北美仲有另一套嘢，不如介绍埋啦吓。咁就系呢、這个Emma Stone 啊。 系。 咁佢就。嗰套犀利啊，叫 Battle of Sexes 啊，即系呢个两性之战啊，咁啊讲乜嘅咧？嗱，呢个都有啊，香港都排咗期，不过又系后少少，好似又系下个月噶吓先做嘅，但其实北美又系做啫。但呢度我大家一定要去睇睇啦。咁好得意就系讲佢入边啊，成个林阿珍咁嘅，讲佢扮到 系， 因为佢系真人真事，咁原本都系讲一个系第一个女网球员啊，网球手啊，即系以前即系男人打网球嘅啫，佢系第一个女人，但系佢唔系靓女嚟嘅，你见佢都系林阿珍咁嘅。咁但呢度佢又 Emma Stone 扮嘅，梗系你睇得出佢扮啦吓，即系扮林阿珍咁啦。咁啊嗰个咧就好犀利嘅，打低晒啲男人嘅，即系嗰啲喺网球上面。咁啲人就开始去有人杯葛佢吓，咁嗰时啊嘛，以前噶嘛。咁啊咁啊好，咁啊终于有个男嘅就话要挑战佢，即系有个男嘅球员挑战。咁、那个男嘅球员都好犀利嘅。咁但嗰個男嘅球員好怪嘅，講嘢好怪啫。你睇翻有冇搞咗呢個係真人真事咩？兩個騎呢人打波，咁但係咁喎。你睇翻紀錄片，佢哋真係咁樣喎。咁所以呢個咧好得意，真係到時真係要睇下呢一出嘢啦。係啊，咁呢度其實又係做咗嘅北美已經係啦。咁啊，介紹翻俾大家係。咁如果我一知道啲咩，同大家再講好冇 ？OK。 係啊，咁 Emma Stone 應該都唔會太差嘛大佬嚇嚇 點？点解我依家睇呢 HK Movie 六嗰度嗰堆戏都完全唔同嘅喂？ 系咩？咁大镬？唔知啊，等佢有再整理一下啦，系咯，系好。咁仲有冇？ 哦，我知点解我睇唔到套灵异空间啊，因为佢转张 poster。 哦，咁样。 之前嗰张系得个 wave 咁样噶嘛，佢依家嗰个 唔好理佢啦，唔好理佢啦，即系佢有张新 poster， 几时做？ 是11月2日啊！ 哇，仲褪到11月啊！即唔系十月尾添啊！哇，黐线嘅啫。O K， 点解咧？好差噶。 唔知喎、啊。 我又有啲兴趣喎呢度，系咯，哇，咁唔紧要，嗱，睇咗知道就同大家再讲啦，好嘛？系啦。 咦？佢呢度 好上冇 ？H K Movie 六话10月26日上雷神嘅。 哦。系啊。咁样。 唔知点解两边啲嘢都唔对嘅。 唔对啊，成日有时改咗一边又未改，咁成日改嚟改去好烦嘅香港。 依家又见到有啊，系唔知咩事。 就唔紧要啦，吓，仲有咩戏？快啲快啲报埋收工。 啊，仲有套《空天猎》啊，不过呢个应该系唔知，应该系大陆片嚟嘅。咁啊，又范冰冰又剩啊。 系。 咁就讲 古装定时装？ 啊，时装嘅，讲啲空军嘅。 吓、啊，呢啲唔系科幻片嚟噶。 呢套唔算嘅，系。 系咯。嗯，好，有冇？ 啊，不过呢套都系西部片啫，嗰套咩真枪复仇啊，即系啊。 啊，头先咪讲过咯。 哦，讲 咗。不打。 哦，系。 冇搞错啊，咪讲咗话呢套其实已经上年嘅戏嚟噶嘛 ，Let It Pullman， 系咯。唔得啦！而家先上咪咁个情况，咪同美女变怪兽一样咯。 嗯， 即系你都出碟之前先出一出咁咯，系咯。 哦，咁同埋绿魔仔嗰套，你话好多星做嗰套啊，古装片。 哦，嗰套咩屈金香唔知乜鬼嗰套嘛。 但系暂时都未有中文名吓，咁就话 个女主角系啊机械机啊嘛，即系啊机械机都叫咩？咪即系嚟紧嘅新嘅盗墓者罗拉啦。系啦，即系个冇乜拉嘅罗拉啦。 咁佢都话10月26上嘅。 系，唔系有人问点解佢次次影相系零转变？ 系。 佢咁个身材系咪零转变好似好啲咧？ 唔系佢呢套 可以好易解释俾大家听。啊？ 呢套嘢都啊夹晒胸喎。 哦，咁古装啊。咁古装梗系咁嘅，系咯。咁但系你盗墓者罗拉就冇得劫噶嘛，背心仔咁咪即刻变咗凭空啊，系咯。咁咪零转变冇咁肉酸啦，系咯。但我唔觉得肉酸噶，其实我觉得冇问题噶。点解一定要巨鱼啊？不过可能你睇唔惯咯，惊大家。点解盗墓者罗拉冇乜嘅嘛？系咯，咪上面俾个背脊你睇咯。 系。 系咯，咁啦。 咁啊。 有冇？仲有冇？冇啦吓。 冇啦，系咁多。 近期啊，呢啲啦，系咯。好，咁下个礼拜啊，唔好走鸡啊！呢个银翼杀手啦，唉，冇办法啦，跟佢叫啊，唉，系啦。好 ，Bay One 啊。 嗯。 好啦，下礼拜再讲。咁冇一漏啦，系嘛？差唔多啦。好，咁大家再讲多次啊！我哋嚟紧个聚会啊，10月15日啊，系啦，星期日啊，晏昼3点，系啦，系啊。咁啊，将会喺呢个边度啊？ 喺呢个旺角 门口等啦，系啦。集合啫，系啦系啦，咁到时再带打佢 ，OK， 系啦，咁就系咁啦。咁大家如果时间许可啊，咁有兴趣就嚟啊聚一聚啊，咁倾下偈咁吓，好冇？ 嗯，好。 咁我哋而家已经摆咗嗰个个参加嗰、那个嗰、那个 event post 上去我哋群组啊，同埋专业都有嘅，咁大家快啲翻嚟报名啊！可能好多朋友都唔知道，我发觉好奇怪啊。 系咯。但其實個鋪都開咗一段時間，我哋 咁唔知咁，但係我哋節目講啦，咁節目講啦，食情係嘛，咁啊大家快啲嚟報名啦，係係啦，快啲翻嚟群組或者專業都有嗰個 event post 啦，即係快啲參加啦，係咯，咪因為都之前我哋都揾唔到場地啊，就因為所以點解一路都冇搞，咁而家啊即係揾到個場地啦，咁係即係意思場地梗唔係講揾緊餐廳啦，餐廳幾時有，即係揾到個自己地方嘅可以咁啊，唔會有人騷擾咁啊，亦都仲要係睇翻一啲市中心地方啊，即就旺角啦。咁、 嗯、 啊，我諗都唔係咁易啊。 哦，係啊，好貴啊！如果你正式要租， 我、啊、你正式租你嘅李大劑啊，係係咁所以就係咯，咁啦，咁其實都我都見好多其他網垂都係即係借餐廳，但係你喺餐廳就只可以就咁傾下偈啊，即係如果你。可能你想做啲咩其他嘢都唔得嘅，即係你想放下片啊，或者大家可能或者講個 talk 嗰啲，咁你都唔適合啦。個餐廳度做咩啫？係咪先？做唔到呢啲嘢嘅，係咯。咁我哋因為唔係淨係傾下偈嘅，係啊，都好多想做，好多嘢想做，不過可能啲唔同嘅環節咁啦，係咯。咁如果大家想有啲咩 present 啊，咩都可以嘅，係其實大家都可以做嘅，唔緊要嘅嚇，唔係話我哋提供啲乜嘢嘅，大家嚟到都係去將大家啲好嘢，或者我有啲咩收藏想俾大家睇嘅，咁你都即係你都可以帶嚟嘅，係咪？係，你可以帶一兩件收藏唔一定要咩好貴嘅嘢嘅，即係舊清楚期可以係當年某一套戲嘅一個產品仔。咁當然你而家買唔翻，但係其實當年係好平嘅啫，但係而家買唔翻㗎啦。OK， 咁你咪帶俾大家望下，咁我哋都會覺得好有趣，係嘛？就係咁嘅啫，唔係一定係貴，我哋絕對唔以價錢作一個，即係唔係因為錢即係嗰樣嘢嘅，反而 即係呢啲係舊咗啦，錢都買唔翻嘅嘢，係啊， 冇錯， 誒，好冇，咁大各自帶啲唔同嘅嘢分享啦，咁同埋阿新年都好似起碼會攞下誒雷電俠嗰啲上次嗰啲資料係嘛？ 冇錯冇錯， 你大家睇下啦，係咯係咯。 咁如果上次有份同我哋傾下呢個雷電俠嘅朋友，如果有興趣嘅話， 但係都出翻嚟傾啊，係咯，其實我哋唔係淨係傾雷電俠，都可以都係其中一個話題，係啦，大家去研究研究，咩都得嘅，係咯，好冇？好啦，咁补完啦，系咪？ 好， 好啦，咁大家踊跃参加啦。 嗯， 好，好啦，咁啊，明仔翻提供咁多资料俾我哋嘅听众们，多谢大家啦。系啦，咁啊，其实我哋今次使唔使讲翻一次我哋个群组咧？其实吓、啊，既然叫大家去群组报名啦， 系、啊，咁就系呢、這 个。咁、啊、我哋系咩咧？群组系咩咧？吓、啊、，facebook.com 啦，斜同 groups 斜同啦，系啊，其他3392-6127-6632系嘛？ 系，冇错。 系啦，重复一次啊，3392-6127-6632，系啦，再重复一次啦，3392-6127-6632 ，OK， 咁呢个就我哋群组啦 ，OK， 系啦，好，咁大家快啲嚟报名，好啦，咁同埋咁 啊， 大家记得去呢、這个， 系啊，都可以揾到我哋群组啊 ，search sci-fi 全面睇， 系啦，系啦，系啦，好，咁同埋大家记得去呢个 Record 先，同埋呢个花生台去听我哋啦。好啦，咁同大家讲声好，拜拜。